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73集，所向披靡的碾压 M 州赛事。秦冉的消息一向很隐蔽，一是因为他当时年纪小，二是因为他本人没有什么耐心，脾气也不好，又急又躁，除了开发源代码，其他的都没有耐心管，索性不露面，基本上就是当甩手掌柜，以至于到最后他却成了云光财团中心最神秘的人，连云光财团内部都没有资料。今天过年，大部分人都很忙，但云光财团在国外也有不少人，他们如同库克一样并不过年。云光财团总会有不过年的人去论坛， Poppy 开账号这种事，只要被一个人知道，那么基本上就等同于整个工程界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连一些学计算机的学生们都知道了这个被计算机系各大教授封神的人，大部分学生都会循着链接点进去看一下。云光财团不是微博，平日里没有那么多的浏览量，基本上就是一些员工和圈内人来逛一下。今天晚上不仅浏览量超出负荷，下载量也不堪重负。秦冉把30几个游戏软件链接全都公开，众所周知， Poppy 出品全是精品，大部分人都全部点了下载，这是论坛崩的具体原因。听完秦冉的解释，陆之行也不由仰了头，他也沉默了一下，才道： 行，我知道了。 没办法，其他人能教训，公司内唯有一个秦冉，连杨淑燕都对他没办法。一是因为他是公司特邀首席工程师，二是他从来不拿工资。就连陆之行都不知道他这样来公司的原因是什么，不能问，问他就回他只是解源代码，这些建模来源不是他。陆之行挂断电话，没有打扰其他员工过年，兢兢业业加班去维护论坛。因为这件事，从暑假之后逐渐淡出大家视野之外的 Poppy 又重回所有人的视野。秦冉论坛的粉丝一晚上从零涨到了8900，所向披靡地碾压论坛内所有人。当然，这些粉丝比起他微博上的粉丝，那当然是不能比的。秦汉秋跟程俊还在一边喝酒，秦汉秋喝到一半，拿出手机给秦修晨发了个视频。这边秦修晨也刚收工，剧组的人准备热闹地去饭店吃年夜饭。秦冉、秦玲一一跟秦修晨打完招呼后，秦汉秋遗憾地说道： 哎，本来啊想飞去 M 州的，但阿文说买不到机票了。 两人说了20分钟，秦修晨那边要开饭了，兄弟俩挂断电话。程俊坐在一边，听两人说完，才抬了头看向秦汉秋。 啊，叔叔，你准备几号去 M 州？我们也准备去 M 州。 你们是去，那什么比赛吧？ 秦汉秋喝的有些多，但精神依旧很好。 啊。我跟小林打算过些天就去，但是机票难买。 程俊看着沙发上跟秦管家并排坐着看电视的秦冉，晃着酒杯，他往后靠了靠，眸子慵懒地眯起。 正好，他们的校队17号出发，一起，机票我帮你们买。 啊？可是票没…… 秦汉秋一愣。程俊低眸又喝了一口酒。 有。 2月17号，正月初六，京大国际赛队伍出发，京城跟 M 州有时差，去 M 州要花一天时间。 后面要带学员熟悉赛场，了解其他的队伍，最后还要花一天时间修整调整到最佳状态。因为过年，京大队伍出发的算晚的， A 大的队伍早半个月前就去了 M 州。京大的带队人也不少，领头的两个人正是江院长和周博士。 ICNE 国际赛对京大十分重要，大学排名按照各项科研结果跟学术性的报告，其中 SCI 论文跟影响大的项目比赛十分重要。京大这几年唯一一个有资格去参加国际赛的队伍，京大尤其是京大物理系极其看重。秦冉、南惠瑶、楚恒、邢开、叶师兄聚齐，经过这三个月，南惠瑶跟邢开两人变化很大，五个人站在一起还小声讨论项目的问题。叶师兄跟楚恒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文件，这五个人都待在校队，程俊就没有跟秦冉他们一起坐，同秦汉秋一行人在 VIP 登机口先进了飞机。阿海跟阿文两人等秦汉秋一行人进去后，阿文才看向阿海，迟疑了一下， 票不是没了吗？ 阿海摇头，收回看程俊等人的目光，又转到秦冉那边，略显沉默， 不知道。 飞机是早上九点半，下午四点多到达 M 州停机坪。程俊站在停机坪看着京大的队伍，顿了下才转向秦汉秋， 叔叔，真的有人来接你们？ 哎，你先跟冉冉他们走。 秦冉一个人跟队，秦汉秋也不放心，让程俊赶紧走。 小林酒店会来接我们的。 程俊微微颔首， 那行。 停机坪是自己的地盘，他已经通知了霍尔好好看着秦汉秋这一行人，不会出事情。程俊也不担心，他跟秦汉秋秦灵打了个招呼，就直接朝出口走去。秦汉秋看了看周边的环境，把地点跟唐军说了下，他没有联系秦修晨，有唐军在，秦汉秋也放心他跟秦灵的安全。一是不想影响秦修晨拍戏，二是想要给秦修晨一个惊喜。唐军来得很快，程俊刚走没有二十分钟他就到了。秦汉秋拜了个年，才喜气洋洋地介绍道， 小林啊，这就是你舅爹。 秦管家跟在两人身后，也十分恭敬地叫了声舅老爷。唐军早就在视频照片上看过秦灵，此时见到本人更加高兴，嘴边的笑容掩饰不住。 哎呀，我以为你们要晚些天才来呢。 唐军带着他们往停机坪外面走，神采奕奕。 走，去我们那里住段时间啊。 秦汉秋一手牵着秦灵，他也想起了这件事，直接道， 正好来看冉冉比赛。哎，舅舅啊，你要去看吗？就那什么比赛，票非常难求，不过冉冉手里啊肯定还有票。 他说着，唐军身边的老李看了一眼秦汉秋，嘴角抽了下。整个 M 州还有会长拿不到的票？这两人眼界高，普通的竞赛他们倒不怎么放在心上。唐军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询问， 这是什么比赛？我可以去吗？ 好像是什么物理比赛。 秦汉秋拿手机给秦冉发消息， 我找冉冉要票，冉冉没有，小程也肯定会有。 唐军笑着点头，他经历过的事情多了去了， M 州的普通赛事在他眼中倒不算什么，但是去了就能看到那位很怪的侄孙女儿，这才是他期待的。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